PodSafe 音乐特区第155集，各位你哋好，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今个礼拜五个组合 ：Natalie Brown、Black Lab、Lake Morgan、Jamie Lynn Noon、Jillian Ladich 一齐尽在 PodSafe 音乐特区。Natalie Brown 的 You Are Mysterious， 那是他新碟的其中一隻歌啦。其实早排揀了，也是等了一阵，有时你都明白，我始终都不太喜欢，同一个歌手 播得太多佢哋歌，重複你哋都唔中意啦。咁所以變咗我通常都會間疏少少，咁間一間啊，跟住間咗幾集出嚟，咁所以變咗而家先播啦。咁今個禮拜點解啊？你又要問我啦啊！即係做乜事上個禮拜唔見咗？咁好簡單工作實在太忙啦。咁上個禮拜其實都掙扎咗好耐，係會唔會脫期？想唔想脫期？你究竟有冇時間做？結果發覺係完全唔夠時間做嘅，咁所以都冇辦法啦，唯有停一停。咁但係冇問題嘅，又係嗰句點講啊？冇意思咯，我真係從此啊！即係你要鬧鬼我，咁我冇計啊！但係盡做啦，盡量做嘅啫。即係有時呢啲嘢我都冇計，盡量啦。咁啊，今日播啲節目，唔係呢個播呢啲歌咧，有即係點講怪嘅。我揀咗兩首好大聲、好嘈、好 rock 嘅歌，但係亦都有幾首係靜靜地、舒舒服服嘅。咁頭先係一首啦，咁跟住呢首都係 Black Lab 嘅 The Real You。 Blake Morgan 的 Maybe I'm Amazed。 那這首當然就是我經常都說話翻唱 Paul McCartney 一首、都很久之前的歌 的一個版本、當然我經常都這樣說這首歌的感覺比我、好很多，即是 not that 原唱不好，不過這個 version 比我聽一點 I guess。咁 anyway 啦，頭先都講過就話上個禮拜好忙啦，咁忙咩呢？除咗工作之外，其實都又要幫錄網台嘅嘢啦，咁亦都要幫手做網台嘢啦，投票啦，催票啦，咁就同埋上個禮拜接受咗一個訪問，咁嗰個訪問其實係一班喺Ivy 嘅學生做 project， 咁佢哋就因為他哋去 Punch Party 見過我，咁就走嚟訪問我啦。咁其實我諗翻轉頭咧，呢、這個訪問咧，某程度上同 Punch Party 四我自己個 presentation 一樣咧，其實係焗我去諗多少少我究竟做緊啲咩嘢。即係 meaning 做緊咩嘢係做緊呢一嚿嘢啦，呢、這個節目啦，我去做網台嘅嘢啦，有關嘅相關事務如何那樣啦。咁其實想返轉頭，好大程度上我即係 come up 咗一個 conclusion， 即係話點解我會做呢？即係我 day one 都講啦，咁如果你係我嘅長期聽眾，你應該知道我講過呢樣嘢。咁其實就係、我其實根本上做 DJ 咋嘛，咁但係冇機會咁去做自己嘢囉，即係反正唔係好多錢咋嘛，咁咪做囉。咁但係而家個心態有少少唔同，心態有少少轉咗，就話我諗緊嘅係一個entertainment solution， 即係所謂我帶俾你哋一啲娛樂，嗰、那個娛樂係你喺主流度揾唔到嘅。咁如果你唔中意主流嘅，你可以揾我呢個你去聽。咁呢個係一個解決，即係有少少似係所謂做呢、這個做呢個 solution provide solution 嗰種咁嘅形式啊，即係 as a service 嗰種咁諗法啦。即係你話係唔係最適當嘅咧？未必一定係，係唔係我應該要做嘅咧？我覺得而家係，因為有啲嘢你個定位唔清晰嘅話就好難做嘅。咁變咗反而我而家咁樣定清楚個 position 咧，我就知道我要做啲咩嘢咯，即係我要 provide 啲咩嘢俾你哋咯。咁所以點解我成日都咁講啊？即係你話到俾我聽，你想要乜，我係即係會within能力範圍之內我做到嘅，當然最好啦。咁但係你話俾我聽係一個好緊要嘅 point， 所以俾 feedback 我啊，又係嗰句啦，即係你知點做噶啦。email psmsl@gmail.com 啦，咁啊留言 psmsl@gmail.com 啦。嗱未完㗎，我唔係 wind up 個節目啊。anyway， 咁即係我其實想收多啲 information， 成日都咁講。你中意唔中意點樣？覺得個咁有咩可以改善呢啲嘢，真係要需要話俾我聽。因為，我如果用頭先嗰個 concept 去諗嘅話，我係因應你哋嘅需要去俾一個 solution 你嘛，我幫你解決一個問題，擺緊一個娛樂上面嘅問題嘛。咁既然係咁嘅話，咁我你話到俾我聽有啲咩嘢，我更加容易可以 provide 到俾你咯。即係你有咩意見嘅話，你俾到我，我就更加多 idea 可以俾到你。咁 anyway 咧，咁所以即係呢個純粹咁講啦。咁我諗路向清晰咗，打後嘅日子就會，我唔敢講容易啲，但係會多啲嘢玩咯。我諗 anyway 咁啊 ，Five 繼續播歌啦。咁跟住想播嘅咧係 Jamie Lynn Noon 嘅 I'm Trying。咁呢首歌我自己幾中意，即係。又係同埋最緊要就係個歌手把聲好 catchy， 一開麥就知啊！咁請大家欣賞。Up the pieces.

啱听过嘅系 Jillian Ladish 嘅 Endless Night， 咁系一首Celtic 嘅风格嘅歌曲啦，即系爱尔兰嗰边塞尔特人嗰类咁嘅传统 folk music 嘅感觉嘅一首歌啦。咁 sort of 叫点啊，转下个感觉啦，因为有时即系听得，我谂除咗 Riverdance 或者即系 Secret Garden 嗰啲之外，或者香港人听呢类嘢听得比较少，咁所以就第一首俾大家听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今个礼拜节目就 That's about it 啦。咁啊，本集所有音乐都系由呢个 Music Eddie 提供嘅，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.mifio.com， 我嘅 website 系 psmsal.com， 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psmsal@gmail.com， Twitter 系 twitter.com/psmsal。微博就是 t.sina.com.cn/psmsal， 那就是这么多了，下星期再见了，拜拜。